上回给江守月量身是幌子，可是谢池记下了尺寸，抽空给他做了一条旗袍，见他换上出来，笑着说，真好看。 我还是旗袍， 别人穿不出这味道。江守月转身走开，不想再欣赏自己的身体，到小沙发前坐下，身杆挺得笔直，他总是紧绷绷的，一副随时要进入战斗状态的模样，目光像寒刃，冷得可怕，面对任何人都无法消弭。 讲话安全吧， 有人上来张也会给信号的。 楠楠， 谢谢，小刘牺牲了。 谢池处在他身侧一动不动， 前线大捷，缴了不少军备。 江守月看着摇晃的水波， 银珠那组昨晚成功暗杀了两个少佐和一个日本领事馆的秘书，上月筹集的物资也顺利运送到了战区。 嗯，好， 我也有新任务，你应该能猜到。 藤厅一休， 嗯， 我没接到任务。 老鹰直接下达的，不仅我们，军统那边应该也会有行动。你只要告诉我时间、地点，其他的不用你管。 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他们一定派很多日本兵保护。 老鬼子刚升大将，我们暗杀的所有鬼子都不抵这一个。机会难得，杀了他，大功一件。一旦成功，将对日寇和汉奸都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。想想前线奋勇杀敌的士兵，就算失败，为国捐躯，也死而无憾。 那藤田青也呢？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 谢池当然明白他的话里之意，也一直做好面对这一天的准备，只是来得这么突然，让他略有些措手不及。 你不会心软了吧？ 没有， 我知道他对你很好，可没有一个侵略者是无辜的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不杀他，他就带兵去打我们的同胞。 我明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对他没有感情。 那就好。你身份特殊，不用参加，只要提供信息，然后配合小藤田就好。另外，把小庄借给我，我需要人手。 好，我怀孕了。 什么？ 我怀孕了。别激动，不是他的。 你别告诉我，是那个人的。 你别管是谁的，等这次任务结束我就离开，再也不掺和这些事了。 能理解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那孩子的父亲呢？跟你一起。 我只能管得了我自己。 你不该告诉我的，万一我被…… 我信你。 如果我死了，别将我和望云埋在一起，把我的骨灰撒进海里吧。 萧望云的尸体去年就被转移至上海的墓地了，谢池了解他的想法，他觉得自己脏了，不配和他葬在一起。谢池不知道还要怎么安慰他，对于那莫大的伤害，任何言语都不能缓解半分，他不想在这件事上进行讨论。要活着，等孩子出生，你得来抱抱他。 一定，我们都要努力活下去。 此刻何峰又和老七吵架了。 如果要杀他，我三四年前我就杀了，还他娘的等到现在。 注意你的措辞，你过去的领导什么样我不管，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。 何峰不讲话了，别过脸看着一堵墙。老纪敲敲桌子，语调微缓， 说话。 还说什么？ 我也没办法，上头给的指示，军令如山。 老纪颔首微微叹气，何峰睨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， 三官堂路 和春日社109包厢12:15。 夜走哪里？ 不知道。 老纪用力踹他一脚，何峰拧眉看他。 别惹老子！ 那就好好回答。 说了不知道，藤年青也没说。他只告诉我时间地点，明天直接饭桌见。 你的那个日本小女朋友不提前来找你？ 没消息。 没道理啊，难道不应该刚落脚就来找你？ 老鬼子管得严。 也是啊，你这么混，免不得怕宝贝女儿受欺负。哎，站住，好什么呀，还没说完呢。 好，你说。 这次我亲自上。 哼，等你的神枪一击命中。 来帮我。 不帮。我命值钱呢，万一暴露得不偿失。 何峰手里把玩着小茶杯，指尖一弹，溜溜转圈。老纪笑着摇头。 你呀，就跟我犟吧。